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0.6°。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明天白天最高气温-0.6°。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市城市广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六要和大家分享怎么样的一个话题呢？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两个人今生能在茫茫人海相遇、相知、相恋，真的是值得珍惜的缘分。然而相爱容易，相处不易。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许你的爱情有一天濒临瓦解。那么当爱情出现问题时，你会用怎样的方式来挽回可能会失去的爱人呢？当然前提是这是一段值得挽回的爱情。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微信群中也有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想要挽回即将失去的爱人，有几点是需要明白的。第一，肯定是自己有做得不好或者是不对的地方，让对方无法去忍受和承受，所以才会要离开吧。然后第二呢，要找出原因，然后要及时纠正。第三，要了解对方的感情软肋，然后去感动他，然后最后就是用真心换取真心了。我觉得相信有感情基础的还是会有转机的，这样子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挽回的吧。因为是即将失去的爱人而不是已经失去的爱人，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说两个人的感情走到了末端，甚至最后分手，但是隔一段时间如果想要挽回的话，其实本身不光是感情，很多东西失去了之后再挽回是永远是特别困难的。当然就是说爱情而言，首先要明白当时是怎么分的手，其次要多看一下自己身上的当时犯的一些错误，而且我觉得你要更需要了解对方，他那时候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说挽回这个事情是特别难的，因为很可能分手的时候他们就很多的联络方式都没有了。如果你要想挽回，我觉得你必须首先要扮演成一个另外一个角色，比如说就是普通朋友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你首先你要重新开始，你首先还要再一次成为他的朋友。当然如果他还愿意和你作为朋友的话，你就可以以朋友的身份暂时留在他身边，然后慢慢再去了解，慢慢再去了解他现在想要的。而且我觉得应该也要不断的提高自己，把自己一定要，当然提高一定要比之前的你要强，无论是哪方面，你要让他感受到你这一段时间的改变，你让他感受到你为了挽回你做出的努力。当然你也不用去刻意做什么，我感觉就是说你要还是要去追随自己的心去做事。你真正要挽回这段感情，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方法，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会有他的独特的方式，因为你是最了解他的一个人，没有比你更了解他需要什么。首先你要知道他需要什么，你能给他什么。我觉得这样不能说是好方法，但是你的方法一定是最独特的，也是最有效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微信群中的朋友关于话题，当爱情出现问题时，你会用怎样的方式来挽回可能会失去的爱人所给出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九万的网友。我和他相遇没有在街头的转角，也没有舒缓的背景音乐响起，我们只是低头微笑，略微寒暄过后转身擦肩而过。夜里我躺在床上，在黑暗里望着天花板，长久的沉默不能睡去。那年说了分手的那晚，我却并没有如今夜这样彻夜难眠。记得那时候我们老是吵架，吵起来的缘由现在看来简直幼稚的可怜。在校园里我们算是搭上了恋爱的末班车，可惜我没有陪他坐到终点。他比我大2岁，在他面前我从来像个幼稚的傻瓜一样各种惹他伤心，而所谓的吵架往往也是因为我各种过分敏感的小男孩情绪先挑起来的。每次一闹矛盾从来都是直接提分手，果断干脆傻到极致，他却很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解释着他的心意，然后我们和好，下一次再重复一样的过程。直到有一天我说分手，他坐在校园外面一片树林的石阶上流了很久的眼泪，然后再没有回来。分手的那晚我平静地看着他流泪，平静地回到教室，平静地做完了整张试卷，然后平静地睡到第二天清晨。现在我想哭，可是我已经流不出眼泪来了。他结婚了，在相遇后的没几天我们互相有了彼此的联系方式，在相互酣畅淋漓地回忆完了过往一件件幼稚的傻事， 放肆嘲笑过自己的傻后，他平静地告诉我，他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我很想抽支烟，在点火的时候烫到了手指。我仔细地回忆起了从前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已经真的记不起我为什么要和他吵架，为什么要提了分手，很多很多的为什么，记忆已经模糊，可是心却直到此时才明白他要的是什么。如果能够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想现在站在地毯那头等待牵起他手的那个人应该是我。他喜欢玩，我愿意陪他玩，他想要吐槽他的班主任心思大大的坏，我就陪他一起大笑。他看文艺电影会哭，我就给他递上纸巾，坐在他身边让他靠在我身上哭。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我都很愿意很愿意和他一起做。我是真心的因此快乐，而丝毫不会觉得厌烦发腻。我很想把这些话和他说，可惜的是我回不去了，现在我也说不出口了。看电影《大话西游》，孙悟空在戴上紧箍咒前说，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有一次重看这电影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如果他在，他这个时候一定该哭了。而我想说，如果上天能够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想我不会再在那个时候打扰他了。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遇到一个对的人，伤痕累累，从此多年不闻不问，形同陌路，仿佛生命中从未出现过一样。这种感觉我真的不想再要了。原来心痛这种事是能穿越过时间的流逝来感受得到的。但我也很想知道，如果当初我真的挽留，现在我们是否会有着不一样的故事结局。 最后的纠缠，眼睛才开始流汗，我忽然明白，分手需要有一把雨伞。眼看你的背影化作一片雨，整个世界永远也晒不干，过万水千山，熬过这个夜晚，以后再没有受不了的伤。 不爱你不爱我，只要来世的路上不寂寞，还要什么？为大雨哭泣，为夕阳叹息，都不用为你。让视线都 昏暗，眼看你的背影化作一道墙，才听到你吻别的回响，走过万水千山，熬过这个夜晚，以后再没有受不了的伤。不怕你不爱我，只要来世的路上不寂寞，还要什么？为大雨哭泣，为夕阳叹息，都不用为你不知所措。不怕你不爱我，只要相信天空依然广阔，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两个人今生能在茫茫人海相遇、相知、相恋，真的是值得珍惜的缘分。然而，相爱容易，相处不易。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许你的爱情有一天会濒临瓦解。那么当爱情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会用怎样的方式来挽回可能会失去的爱人呢？当然，前提是这是一段值得挽回的爱情。那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他发来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的经历。他说，分手一年多了，当初因为家庭的反对我和他分手了，那时候我是个懦弱的人，不敢与家里人抗争。相伴四年，他为我做了很多很多。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他。但我不敢说什么，我只能偷偷的旁敲侧击的看着他。现在我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通过服药来控制。我真的想念他。我不再顾及其他，如果有再一次的机会，我只想要他。家人的反对什么的我都不在乎，而我也终于错失了机会。他告诉我他现在很好，希望我们能一直是朋友，而我的眼泪已经止不住了，我该怎么做？其实关于挽回前女友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障碍，因为大家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方要提分手，为什么不再给你一次机会，为什么如此决绝。明明很简单的逻辑就可以理解了，但很奇怪的是，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个最基本的大前提，所以做出来很多挽回的动作都让对方非常反感。为什么反感呢？因为被挽回的一方总觉得你根本搞不清楚情况。当然，这也很自然，因为提分手的人比起被分手的人更能去承担分手后的空虚、习惯的改变，而被逼迫必须做分手决定的那个人会因为无法接受事实，并且习惯突然被改变，还有突然被抽走的安定感而开始恐慌跟焦虑。这两件事情都刚刚好，会让自己很容易看不清楚现实，尤其因为 为了保持所谓能复合的这个希望，我们就会开始想象出自己想要的事实出来。例如会误以为对方对我们还存有喜欢，很多想挽回的人就是依赖这个对方可能还是喜欢我的吧这一点在做很多蠢事。正因为所谓的还有喜欢吧，所以应该再给你一次机会。正因为所谓的还有喜欢吧，所以不应该如此决绝。正因为所谓的还有喜欢吧，所以应该要接受复合的要求。误以为对方还有喜欢，很多想挽回的人就是依赖这个对方可能还是有喜欢我的吧的这一点在做蠢事。对方的确有可能还有喜欢，但是基本上他就已经是受不了继续跟你在一起了才会提分手。你所认为的喜欢跟他所感受的喜欢早就已经是不同世界的感受。如果没办法理解，其实选择分手也是一个相对逃避更困难的选择的话，就很容易陷入这种误会之中。既然在这个前提之下用比较市侩的方式比喻的话，就是你是想借钱的人，而你想借钱的对象根本不想借你钱，你很明显就是弱势，毋庸置疑。然而弱势的人还想用尽办法哭闹啊，各种拜托，各种逼迫的话，那个人想逃都来不及啊。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被自己不喜欢的人喜欢的经验吧。如果你根本不想跟那个人有接触，那如果今天我问你，他要怎么跟你接触，你才愿意跟他在一起，你会怎么回答？当然，你可能这时候又会出现一个念头，可是他曾经愿意跟我在一起，就是不会到那种程度吧。所以你看，又出现我第一点所讲的盲点了。对方当然可能没有到对于讨人厌的追求者那样讨厌你，但以比喻的情势上是一样的，只有对方也愿意跟你接触的时候，你的行为才有意义。所以你现在一定又会想，怎么让他自己想要跟我接触呢？果然是陷得很深啊。请看下一点，对方会选择分手，肯定是因为现阶段对他来说，分手比不分手更快乐。而你们分手的原因十之八九都是因为你可能在关系中不尊重他的想法、意愿或是感受，所以才导致分手。而在对方还根本没想复合的状态之下，你还只想着自己想要复合的念头，那是不是又再次证明了跟一个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的心情跟选择的人分手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事情吗？所以当你内心呐喊着我已经改变了，为什么还是不想复合？其实就正代表着你的改变是冲着挽回来的。而刚刚已经说了，你所执着的挽回的这个动作就已经代表你只想着解决自己的问题跟焦虑感。到底对方为什么要再给你一次机会呢？他为何如此决绝？这样的解释下是否也就变得合理了呢？很多想挽回的人就是一直不断地做一堆事儿想挽回，但到头来其实都在每一个行为之中告诉对方，我根本不在乎你到底快不快乐，先满足我想在一起的心情再说。当然累积下就会越来越确定自己想分手。所以说挽回的逻辑很诡异，如果你想要成功，不是只想透过看似有效的挽回的作为来解决自己的情绪的话，那你就得放下。当你真的放下了，当你真的开始找到自己的步调，当你真的想要改变，你就不会问到底要怎么复合，因为你这时候会学会尊重对方想要分手的状态和心情，因为你这时候也会开始懂得尊重自己。如果你真的享受生活，享受改变的过程，享受自己的步调，复合与不复合的选项会变成平等的。只有当复合不再是目的，心里缺失的部分才有被填补的可能。 那时候当复合不再是目的，这个选项才有真正的可能。只要你认为复合的选项好过于不复合，那你在这基础之上的相处跟作为都必定会给对方压力。可以理解想复合的焦虑，以及突然好像生命少一大块缺口的痛苦与不安，但是急着想要弥平这种不安，反而是爱情的一大致命伤。而当爱情变成一种可以填补你心中的不安定感跟完整你的人生的存在的时候，有这种形式存在的爱情，其实在开始之前就已经走上了分手之路。我们会以为分手是因为我做的这件事那件事，但事实上我们的作为只是内心信念的显化罢了。光是改变特定的行为并不能阻止会破坏爱情的信念的显化。信念很厉害，他会用各种你无法意识到注意到的形式拼命的分秒必争的传达出去，你想藏也藏不住，想躲也躲不起来。而当你真正的改变的时候，不用害怕对方看不到，甚至是下一个更好的对象看不到。因为正如我所说，信念很厉害，他会用各种方法传达出去，作用是双向的，你根本不用担心。所以请你用别的角度看看分手这件事儿，它是你发现你心中有那些容易破坏爱情的信念的巨大线索。它引导着你迈向一个不管遇到哪个对象你都能好好相处并且维持的状态。若我们只是用复不复合、改不改变行为、控不控制情绪这样粗浅的观点来看待分手这件事儿的话，就太可惜了。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

轻率地认为所有的爱都不会远去，是你的永远都是你的，总是自信过了头，荒唐地认为爱情中的某些伤害不算什么错，最多是顽皮的小孩贪吃了隔壁姐姐家的棒棒糖，大不了还回去，总是天真又幼稚。可是你不懂，很多东西不是你还回去了就能掩盖掉曾经偷吃过的痕迹，很多爱也不是你一句我错了就可以从头来过。回不去的终是回不去了，错了的也终究是错了。比如周润发演的阿郎，就是一个浪子回头想爱却无法再有机会重新爱的人。来说说阿郎的故事吧。周润发饰演的阿郎年轻的时候是一名出色的赛车手，浪荡不羁，但也不妨碍有人喜欢他，其中就包括富家女波波。波波对他的爱热烈真诚，甚至不顾一切为了他伤了父母的心。阿郎对波波的爱也无限洒脱，倾尽所有。彼时看着他们相爱的画面像一道极光，绚丽多彩，缠绵悱恻，恍惚间也带我们回味了和周先生相识之初的情景。所以一直觉得阿郎是一个幸运的男人，在一无所有的年纪里拥有了一个对他一往情深的女人。这个女人可以为他放弃锦衣玉食生活，放弃和父母相守的时光，来陪着他吃苦，陪着他颠沛流离。后来才发现阿郎其实是一个太不懂得珍惜的男人，随随便便就出轨了别的女人，而且是在老婆孕期的时候。记得那一天，波波挺着肚子去阿郎工作的地方看他，原以为迎接他的会是他惊喜的拥抱，却不曾想会撞见阿郎背叛了他和别的女人壁咚拥吻的画面。那画面像千万把尖锐的刀同时刺进了波波的心脏，刺得他浑身疼痛无力，像死去一般难受。后来他伤心欲绝，选择了不原谅，选择了离开。一个女人可以因为爱而不怕吃苦，不怕颠沛流离，但却无法忍受最爱的人带来的背叛和伤害。那种绝望犹如是你亲手用绳子勒紧了她的脖颈，一点点让她失去呼吸，再也感觉不到对生活的爱情和希望。哪一个婚姻中的女人都无法承受那种突如其来的变故。后来波波生下了一名男孩后，她的母亲为了切断她回到阿郎身边的念头，活生生骗她孩子夭折了。万念俱灰的她只好离开香港去了美国。那时的阿郎是十足的浪子，体会不到爱情离别的痛楚，更加感受不到自己犯下的错有多么的致命。直到在非法赛车中撞死了一名警察入狱后，才慢慢的醒悟原来的自己有多么混账，那荒唐的曾经是那么的不可一世，也那么不值得被原谅，更后悔因为自己的错误带给波波的是那么沉重的伤害。是的，伤害那么深，日日夜夜煎熬着阿郎的心，令他愧疚痛苦。于是在出狱后，他便迫不及待从孤儿院抱回了自己的儿子，并取名为波仔。一来是因为还深爱着波波，二来是为了共同的留念。他洗心革面，不再浪荡不羁，而是担负起了一名父亲的责任。他去工地里开土方车，赚最辛苦的钱，他又当爹又当娘地陪着波仔成长。虽然日子很辛苦，但是内心却无比充实和满足。那是浪子回头后给了孩子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全部的爱。整整十年，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十年后，阿郎和波波再次相遇，只不过人还在，情却无处安放。此时他单身，是一位满脸慈爱的父亲，而他的身边却有了爱他的未婚夫。若不是因为波仔，他和他之间再也没有交集的理由。往事如梦，缠绕心间，其实并不如烟随风而去。 纵然相隔十年，两个人却都还记得当初的爱情，也从未放下过藏在心里的满腔深情。但时光荏苒，物是人非，很多事情早已回不去了。回不去的不仅仅是过去的时光，还有时光中过去的人和被伤害过的爱情。后来的阿郎想尽了办法去弥补，去重温，去抓紧，努力着想要一家人在一起生活，重续和波波的爱情，也是真的想给波仔一个完整的家庭，有爸爸有妈妈共同的爱，但终究未能如愿。影片的最后，波波要回美国，阿郎为了证明深爱着波波，也为了证明自己早已彻底改变，或许更是想赚钱带波仔去美国找回妈妈，所以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身体和旧伤去参赛。是的，波波回来了，但天意弄人，阿郎却再也回不来了。他满脸鲜血地永远躺在了他的赛场，而最后支撑着他夺得冠军的，也正是心中的爱和坚持。可是不是所有的错都能在你醒悟后烟消云散，不是所有被伤过的爱都能在你的歉意里重归于好。人生的残酷，不是你未曾拥有，而是你曾经拥有却不懂珍惜，后来想爱却早已错过了缘分。婚姻中最残酷的不可挽回，也不是你未曾深爱想要相守一起，而是在一起后你又轻易地辜负了爱，背叛了爱你的人。想起安妮宝贝在八月未央里的一段话，她说，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念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是可以纪念的，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我爱你，这是我的劫难，但这劫难我宁愿是因为深爱着的不后悔，而非带着背叛的遗憾。你记得曾经和周先生聊过一个话题，婚姻里两个人最怕什么？怕的不是鸡飞狗跳，怕的不是鸡毛蒜皮，怕的不是油盐酱醋茶的平凡生活，怕的也不是性格不一和无休止争吵，而是争吵以后的冷漠和同床异梦的相敬如宾，更是失去契约的信仰，在婚姻中做着背离爱的行为。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一切的错都来得及被原谅，我们总以为两情相悦，一切的伤害都还值得被宽容。谁知婚姻里最脆弱的不过一句我爱上了别人，谁知婚姻里最难以开始的不过是一颗再也无法信任的心。多少的好爱情因为对方的背叛而远离，多少的好婚姻因为对方的不懂珍惜而分道扬镳，成为这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感情这一路，别等失去了才后悔拥有时没有好好珍惜，也别等离开后才想起要拼了命的挽回。

不知道说些什么，但在手机上却可以畅谈到深夜。于是手机在感情里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貌似没有了手机我们就不会沟通了。失恋后手机更是挽回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很多人希望借助手机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但是有些话隔着手机表达不出来，有些情感隔着手机感觉不到，有些爱意隔着手机传达不出去。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谈恋爱的时候电话微信聊不停，睡觉都舍不得放下，再累你都死撑着，好像错过了今晚就没有明天一样，格外珍惜。分手的时候你也一样，电话微信聊不停，打了又删，删了又打，编辑来编辑去终究发出去了，但很可能人家连个回复都没有给你，甚至也可能会引起骂战，双方纷纷在字里行间拔刀相向，血淋淋的文字战场，最后一声叹息直至鸦雀无声，你流着泪后悔自己的冲动。可是隔着手机发生的这一切真的是你真实的想法吗？你没有能够在他身边告诉他你其实真的不想这样，因为他的无情回应让你游走在他的文字里躲着悲痛，却字字击中你的伤口。我知道你其实是不想隔着屏幕展开一场激烈的战争，文字表达不出你内心的悲伤，你只是嘴硬。你很爱他，但是拉不下脸来告诉他，在这场激烈的对战里你不甘心当一个不发子弹的士兵，隔着手机挽回想成功很难。你知道吗，隔着手机他没有办法想象你真实的话语，真实的感觉。分手后很多人问能不能够写一封情书，能不能够打动他，其实不是不可以，除非你能够让你的文字生动到感染他。你知道电影院看电影为什么特别震撼吗？因为氛围安静，你能够投入，因为效果震撼你没有分心，因为你专注，所以感情共鸣。在家里看一部电影和在电影院看一部电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这就是你当面和他说话和隔着手机说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在挽回感情的时候要直达他的内心去挽回，这样才会有效果。人是活体，情感是流动的，在挽回的最后一击成功必定是能够感动他并且直达他内心的。这样的效果你觉得你能够在一条短信一封情书或者一通电话做到，没有看到你的表情他根本不能够体会到你的感受。你可能会问手机可以做点什么呢？它可以拉近你们的日常距离，能够幽默互动，能够好好聊生活聊日常，能够在挽回的时候搭建框架，但是绝对不能够表达你的情感。你可以在他加班的时候隔着手机给他订一份外卖，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用手机订两张电影票，你可以在一起旅行之前把网上找好的攻略分享给他，你隔着手机做的都是为了你们见面时做的准备。挽回感情不能隔着手机墨迹，而是要利用手机传达信息增强沟通，为的是你们的相见后的自在和有安排。如果在手机上你已经表达出你内心，他一旦认定了这种感觉，你在他面前再重复一次，效果往往会差强人意，对方会觉得平庸没有建设性。就好比 你在手机上表现出你对他的不舍之情，告诉他你会等他。见面的时候他已经认定你就是会等他，你就是傻傻爱他。以后要扭转高低位置的时候就不容易了。所以别把你的深刻感情交给冷冰冰的荧光屏，你需要的是真实展现自己，活生生的感动会成为你挽回的最后一击。不要这么快把自己表露无遗，这样他会对你不感兴趣。你要做的是利用手机增加你自己的神秘感，让他迫不及待在现实里找真实的答案，引导他进入你的框架，跟随你挽回的步伐，若即若离，带领他不知不觉高低位置逆转，推高他的需求感，让他主动开口挽回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在时间里面蔓延，长得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它在春天那一边，你的秋天刚落叶，刚落叶。如果从此不见面，让你凭记忆想念，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